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四十一章，鬼祟访客。 有人在外面。 江瑶不动声色地悄悄瞄着那团黑影，却见那团影子正鬼鬼祟祟地躲在院子里的一堆杂物后，对着江瑶这边探头探脑。 而从对方身形来看，显然不是白痴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他们三人之外，还有第三人也混进了这座院子。 嗯，等等，我怎么觉得这影子有点眼熟？ 江瑶又惊又疑，但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他转过头看向饕餮，发现身边这个男人倒是淡定如常。只见他轻轻起身，对着江瑶打了个手势：“ 待在这别动，我去会会对方。” 饕餮说着一个闪身下了床。 等一下，我也…… 江瑶刚开口，忽然听到从院子的方向传来哐啷一声脆响，转头一看，只见那个影子似乎因为偷窥得太过投入，不小心踢倒了杂物堆里的酒罐子，顿时起了连锁反应，噼里啪啦的把两旁堆放的罐子堆也砸了个干净。 这下不只是江瑶他们，连西厢房的白痣，甚至隔壁房子的邻居也惊动了。 啊，出什么事了？ 西厢房的灯光亮起，白痣的声音传了出来。那团黑影一看坏了事儿，也顾不上躲躲藏藏了，冲着院子大门扭头就跑。而江瑶见状，也立即起身，忙不迭地跟着饕餮冲了出去。 你谁呀？别跑，来人呐，抓贼啦！ 院外传来了村民的喊声，显然那团黑影也被其他人发现了。一时间抓贼声、狗吠声、看热闹声四起。 江瑶几乎没追多远，便发现院外不远处围了一堆人，显然那名小偷已被义愤填膺的村民们逮了个正着。 说，你是谁？干嘛在长官们的院子里鬼鬼祟祟的？ 哎，乡亲们，误会了，我不是贼啊！ 人群中传来一个男人连连求饶的声音，江瑶听了顿时一愣，连忙拨开人群上前望去。一眼便看见周文涛正灰头土脸的窝在墙角，可怜巴巴的瞧着众人。 文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见到原本应该远在千里之外的好友突然出现在这山区小村，江瑶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而周文涛一见到江瑶，则像是见到救星一般，急忙连滚带爬的起身，一把抱住江瑶，带着哭腔喊道： 小瑶，你快和他们解释解释吧，我快被他们打死了。 哼，看来啊，是一场误会呢。 此时的饕餮终于悠闲地踱着步，出现在了众人身边。 这位是我们的同事，只是过来找我们而已。 啊，原来也是位长官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。 一听饕餮所言，原本围着周文涛凶神恶煞的那些村民立马就蔫了，连忙讪笑着上前搀着周文涛。 一只只粗手连连往周文涛身上招呼，想要帮他拍拍灰，却拍得周文涛血都快咳出来了。 打扰乡亲们休息，真是抱歉了。 这时候也不早了，他的事儿我们自己安排吧。 见周文涛那狼狈的样子，江瑶连忙陪笑着给他解了围，而村民们也总算有了台阶下，总算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四散而去。 小瑶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 屋子中，脑袋挨了村民一板砖的周文涛瘫坐在床上，呲牙咧嘴哀嚎着。作为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宅男公子哥的他，想必啊，可从来没遭过这种罪。只是，一旁的江瑶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怜悯，而是依旧面不改色地捏着酒精棉花，毫不留情地继续清理着对方额头的伤口。 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自说自话跟过来的？还有，先前我在机场看到的就是你吧？ 江瑶没好气地说着，从白芷手中接过清创药和绷带，把周文涛的伤口仔仔细细地包好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白芷的百宝背包还真是帮了大忙。 这，那个，就算是又如何？你也不是瞒了我很多事儿。 周文涛嘟着嘴，视线扫过一旁的饕餮白芷，最后落在了江瑶脸上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。 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哥他之所以醒不过来，是因为丢了魂，对吧？ 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丢不丢魂的？ 江瑶心中有些诧异，不知道这小子是从哪儿听到的，但表面上还是装着一副茫然的样子。 别装了，我之前不小心听到了大师和你们的谈话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 周文涛看了一眼饕餮，语气坚决。 连小瑶你都跑来这里想办法救我哥，作为亲弟弟的我又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啊？你们就带我一起去吧，求求你了。可是这次情况不一样，山里很危险，情况也是不明了，你应付不来的。 江瑶自知无法隐瞒下去，便也不再装傻，开门见山地和周文涛说道。 而且你爸妈也不知道你来这里吧，要是连你也遇到危险的话，他们该怎么办？快回去吧。 江瑶同学，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请你不要再拿我爸妈压我了好不？ 周文涛一听更来气了，没好气地说道。 再说了，你的身上也不过比我好了那么一丁点而已，我应付不来，你就应付得来 啊。我至少不会落到被村民逮着一顿打啊。 江瑶站起身，把手中的医药箱还给白芷，淡定地回怼道。 得了吧，少贫嘴了，今天你就待一晚，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让伯父来接你。 江瑶，你 见江瑶软硬不吃，周文涛气得脸都白了。只见他一个起身，揪住江瑶的衣襟，大声喊道： 我和我哥是双胞胎，人们常说双胞胎之间有心灵感应，如果我哥的部分魂魄落在这里，那我说不定可以感应到啊。再说为什么连他都可以去，而我就不能去？ 周文涛气鼓鼓地说道，伸手往白日方向一比。 我记得他，不就是上次在餐厅看上你的妞吗？你连马子都带上了，凭什么不带我？ 啊？什么跟什么啊？ 江瑶有些哭笑不得。他是这次进山的向导，不是我的，我不管。周文涛打断道，像小孩似的耍起了无赖。 你甩不掉我的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 喂喂喂，你是小学生吗？别闹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啊，好晕啊， 我都快死了，你难道要抛下我不管吗？ 周文涛突然扶着额头，软软地倒在床上，装起了林黛玉。那副做作的样子，看得江瑶简直想扶额。而在这时，却听一旁淡定看戏的饕餮笑嘻嘻地开了口。 看他这副样子，也没办法放着不管啊，不如就带上他吧。 啥？别开玩笑了，这…… 江瑶刚准备说些什么，却被饕餮招呼着拉到屋角，小声耳语道： 我觉得吧，他说的有点道理。山区的范围太大，要搜寻周文海的残魂恐怕很费时间啊。如果有双胞胎弟弟在的话，说不定真的能帮上忙。 可是山里太危险了，他一个普通人，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？ 不是还有我们呢吗？而且啊，你以为你真拦得住他？ 饕餮笑着微微别过了头，瞥了一眼不远处病恹恹的瘫在床上的周文涛，正看到后者此时正悄咪咪的朝这里探头探脑，一见两人朝自己看来，他便又呻吟着装死了。 与其让他自己一个人跟过来，不如让他跟我们一起，也好有个保护。 饕餮说道。 真的没问题吗？他还不知道有妖类世界存在，我们的身份他也不知道。 要是到时候你和妖类交涉，甚至遇到危险发生战斗的时候，这些秘密不就暴露了吗？ 江瑶依然有些犹豫。 哼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别忘了陆景一他们是干啥的，到时候交给他们善后就行了。 饕餮笑道。这次时间紧迫，周文海那边撑不了多久，只要有办法尽快找到他的残魂，那么无论如何都应该试试。 江瑶想了想，也不得不承认对方说的有道理。他的祝融之力只能使用一次，而且聚魂的效果也有范围限制。 要是周文涛他能感应到残魂的所在范围，那么他便可以有的放矢了。 好吧。 江瑶考虑再三，总算点了点头，而一旁的周文涛似乎也看出了江瑶的松口之意，于是立马从林黛玉变成了武松，生龙活虎的从床上蹦了起来。 小瑶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拖后腿的。 周文涛兴奋地说道。 哦，对了，我这次啊还开车来了，就停在村子外面，明早我们开车进山，也好节约点时间，怎么样？ 话音未落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众人所在的屋子也随之一震。江瑶等人连忙起身，正听见院子外传来村民们的喧哗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村民便急匆匆地闯进了院子，对循声而出的江瑶等人喊道： 长官们，不好了， 村外有辆车突然炸了。什么？该不会是我的车吧？ 周文涛一听不禁也有些慌了。 一行人连忙赶往村子口，远远便望见一股浓烟伴着熊熊火光直冲天际，而火光的来源便是停在村口外的一辆红色越野车。 我去，真的是我的车啊！ 周文涛欲哭无泪，匆匆拨开围观的村民走上前，但还没来得及走进车，却被忽然警惕起来的江瑶一把拦了下来。 等等，先别靠近。 江瑶眉头紧锁，伸手指了指越野车旁的那块平地，只见地上一道长长的血痕突兀地出现在燃烧的越野车旁，以车为出发点， 朝着村外的密林蔓延而去。